星期四晚上8:04，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比较脏脏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哎，比较什么？ 脏脏的。 脏脏的。 对。 为什么？ 自从我晒完这个肤色以后，怎么看自己都觉得自己脏脏的。 啊，肤色脏脏。那我是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凡雪。 我觉得今天嘉宾才更白白净净吧。欢迎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楚小波。 你才白白净净。哎，你们全班级都白白净净。 这 我最希望就是黑了，你知道吗？ 哎，所以这真的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 啊， 这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 对，我真的，我希望，今天还在跟朋友聊，就是我希望我不怕自己白头发白， 嗯， 对，就是有点少白发，然后一点点，因为平常编曲啊、制作啊，然后白头发会越来越多， 分明就没有，你当然不怕了。 我的头 哪里可以看到白发？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我就希望我自己稍微黑一点。 啊， 显得更 man 一点，因为我特别怕就是每天在工作室里然后把自己捂得特别白，然后看起来奶奶的，你知道吗？我就不喜欢那样。 哎，但最近比较流行男生不白白净净的，就是小奶狗啊、小狼狗啊这种。 对对，你就骂我吧， 谁小奶狗呢？但是偷偷的告诉大家一下哈，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开播之前呢，我们楚小波在上节目之前也是化了个妆的，化完妆以后还是挺白白净净的。 是的， 虽然他不喜欢，但大家还可以看看来评评理是不是一个小奶狗的形象。 哎呦哎呦， 收看方式很简单，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刷波小礼物或者聊个天之类的。 是的，首先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楚小波到底是何许人也。 何许人也，我是大师兄呗。因为我刚刚去年年底发行了个人专辑叫不必告别，然后2018年发行了一个新的单曲叫好好说话，然后刚刚进行了自己的全国巡演叫做行者系列。 真的是很会宣传自己，哎，三句话就把该说点都说完了。好了，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 泽华你要小心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然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专业了，因为我们以前是同行。 哦， 我在10年前，其实2006年到2008年，我做过2年的电台节目的后期。 我觉得是威胁，你听出来了吗？ 没有套近乎，套近乎。 说着名字，泽华，你小心了，咱俩是同行。我做过电台主持人。 哪里是同行？他没有做过主持人，然后他做的只是幕后， 哦， 幕后。 对，哎，那个时候是为什么？ 就是， 单纯的喜欢。 不，就是因为之前一直弹贝斯组乐队啊，这样就是玩音乐啊，然后因为当时二十多岁了，想一个是不弹琴看看自己在北京能不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另外一个也要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嘛，就是在公司里然后掌握另外一门手艺。但是其实后来看过来，就是无论是弹琴还好，还有当时做音频也好，其实都结合了到我现在的工作里面。 现在是专业的音乐人。 对，我编曲啊、制作、做制作人，包括我自己的专辑都我自己编曲。 之前的经历都是一份积累。 对，算是，就是现在才明白老人说，哎，你学什么都不白学，就以前不懂，现在觉得哦，好像是的。 两个信息点，樊雪，你 get 到了吗？ 嗯。 第一点，10年前是20多岁。哎。第二点， 重点， 当时想要看一看不弹吉他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事实证明。不能 所以10年后的今天重新还是依然背着吉他来到我们现场。 说这么多大家可能也是好奇哈，小波到底唱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先带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好不好？ 好的， 第一首歌叫做渡吧小船。 来，那我直接开始。 对， 是的。 不然还有 怎样？吉他声音 OK 吗？ OK。 哇，你们这两个主持人可真是 不然还有怎样隆重的介绍。好，请欣赏第一个节目。 我要先试试 小船。 有没有看见一条小船摇晃在海中间，还时而风平浪静，忽见暴雨袭来。小船曾有一张风帆，没有高高的桅杆。当雾气弥漫，没有指南，只能在原地打转。渡吧小船，扬起你的风帆，迎着风雨，架起希望的桅杆。哦，渡吧小船，纵然天不遂人愿，只要前进就能到达彼岸。哦，渡吧小船，把桨划向深海间， 你睡醒中突袭未知的深渊，哦，独把小船纵然贴自知冷暖，奋起直追不受困将来。看见一条小船摇晃在海中间，还时而风平浪静，忽见暴雨袭来。小船曾有一张风帆，没有高高的桅杆。当雾气弥漫，没有指南，只能在原地打转，停滞不前。哦，独把小船扬起你的风帆，迎着风雨架起希望的桅杆。哦，独把小船纵然天不遂人愿，只要前进就能到达彼岸。哦，独把小船把桨划向深海间，你睡醒中突袭未知的深渊。哦，独把小船纵然有自知冷暖，奋起直追不受困将来。船儿抓紧时间，然后他看见，看见他的航线。哦，独把小船扬起你的风帆，迎着风雨架起希望的桅杆。哦，独把小船纵然天不遂人愿，只要前进就能到达彼岸。哦，独把小船把桨划向深海前，你睡醒中突袭未知的深渊。哦，独把小船纵然有自知冷暖，奋起直追不受困将来。独吧独吧，奔向迷雾的世界。 很俏皮，也微微有点伤感的一首歌曲。 还好，我觉得这是个励志歌 啊， 因为我们身边的励志歌都是冲啊，赢了，生命啊，我跟你拼了， 就稳稳 向前冲， 是吧？向前跑 啊，向前跑。 但是就是给人一种稳稳的、踏实的向前走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 小船嘛，走的也不快。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的大海里， 嗯， 大河里面， 你就 像划一个小舟一样， 进大海里吗？ 小船一样，对，对对，你有的时候惊涛骇浪，有的时候风平浪静， 嗯， 但是你要努力的划桨，要不进则退。然后，是，其实你看得出来，你们两个都是非常努力的主持人。这是说真的， 然后呢， 态度上面 就是没有天赋，是不是？ 你们肯定， 你但是是什么来？ 哎，有点阴暗，哎，怎么回事？但是你们如果就是咱们大家在职业里面不努力，肯定慢慢就会被淘汰， 嗯， 公司会越一点点变少。那我现在30多岁，那我要不停的努力，什么健身，稍微举举铁呀，啊，然后 完全没有看出来你是一个健身的人，哎， 这什么意思呢？diss 我们嘉宾吗？这是在？ 对呀，展示一下，展示。哇哇哇哇哇哇！ 但是现在脂肪还是有点厚。 哦，但是那个 管住嘴，对对对， 此起彼伏还是有的啦， 有一点点一丢丢。 哦， 对，但是这是我练，因为我特别易胖。就如果我要是出去演出，然后稍微夜宵了一下， 嗯， 然后马上就会，第一天之后，第二天之后，两天夜宵，第三天就胖3斤，这是3-4斤左右。就我是易胖体质，对，我家里 你 有哥哥。 创意音乐人现在已经这么艰辛了吗？不是只靠作品说话吗？也要靠颜值的，也要靠锻炼身体了。 都会靠这些吧，大家都希望看到你，因为，那个大家都希望看到你精神饱满，大家不希望看到你眼 油光满面， 脸油油的、颓颓的。然后头发乱糟糟，一身味儿，对吧？ 就跟泽华哥，人家现在就追求脏脏， 对呀， 脏脏的。 没有，他是因为吃了脏脏包，所以他肯定就喜欢脏。 反正我只记得有些人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就说不喜欢小奶狗，然后后来又在讲到每天也不能够油头满面的出门，也需要健健身什么的。所以刚才那一首听到的《渡吧小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方式很有限嘛，就是一把吉他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 但是你真正的录音室版本是这样的简单的方式吗？ 不是的，录音室版本是一个放。Funk Disco 哦， 对对，而且 弹吉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其实因为我做编曲做很多年，做制作，然后编曲的人老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玩点儿，对吧，花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因为我这几年就慢慢特别喜欢 funk disco 这样，我希望自己也是一个慢慢变得会让人觉得轻松的人， 而且这个歌 自己的曲 其实相对于节奏来说比较轻快， 对，自己轻松，大家听到小姑娘小伙听到这个歌，一起那个摇一摇晃一晃啊，跳跳舞啊，这样。 所以刚才光看这个视频的话，大家可能以为这个小波是民谣歌手，你的定位不是这样的哈。 对，其实民谣啊、流行啊、摇滚啊这些曲风啊，其实差别就像翻手与覆手之间，因为你把木吉他的音色，比如说我弹一个木吉他音色，变成电吉他，它就是流行。把这个电吉他上面加一点 overdrive， 加一点点过载，它就是英式，是吧？你给它变成失真啊，摇滚，是吧？其实就是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其实无所谓了。 你说你把木吉他的音色，然后一变，然后有一个手势就过来，我以为要弹，要给大家做演示，我赶紧把电源给拉下来，结果什么都没有， 然后又打开了。 是，有朋友在看我们节目，别送我呀，说波哥来了，我想听你唱，你最懂。 哎，是真的吗？ 真的， 是的， 这不是你、那个， 这可不是我们的托，反正这个托可是我们不认识的呀。 这个、是我们开本的， 真的不是。 是我们的观众来点歌吧？ 是吗？ 波哥。 但是好巧不巧，我们下一首要唱的就是你最懂。 是的。 所以欢迎大家 这个朋友 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任何的留言想要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我们是真的可以看到的。收看方式再提示一下吧。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也就是我们这位朋友进来的渠道啊，要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以及我们的波哥长什么样子了。 来啦，你最懂 就好。 好可爱，我想到天线宝宝小波那个。 可以开始了吗？你最懂、 哎、对，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请欣赏第二首曲目， 你最懂。 真的是一个少儿晚会啊。 年少时对他的亏欠，一直背负到今天，如今你鼓足勇气，要用一生来偿还，全都是与他的情节。你反复地对我说，北方小城市的冬天，刻骨铭心的遇见，那时的快乐多简单，没想过一切都会改变。年少的梦境再次出现，该有多难。你最懂他的寂寞，你最懂他的根，他外表的坚强和心底的脆弱，你最懂他的寂寞，你最懂他的歌，你躲他的冷漠，保持住一点点温热。餐桌等他回家，他进屋脱掉鞋袜，浅笑的眼已有皱纹，接过碗筷后坐下。你问他外面还冷吗，他却说心是暖的， 这是故事的结局，一生也不忘牵挂。那时的快乐多简单，没想过一切都会改变。年少的梦境再次出现，该有多难。你最懂他的寂寞，你最懂他的歌，他外表的坚强和心底的脆弱。你最懂他的寂寞，你最懂他的歌，你躲他的冷漠，保持住一点点温热。你最懂他的寂寞，你最懂他的歌，他外表的坚强和心底的脆弱。你最懂他的寂寞，你最懂他的歌，你躲他的冷漠，保持住一点点温热。你说他都明白，只是不说。 谢谢，我觉得那个情景还是挺好玩的。下班回家，樊雪问我外面冷吗，我说心是热的。很酸的一句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接我的搭档什么话、啊。我本来这首歌真的听我挺难过的，然后他冷不丁、 啊， 他突然间把这句话拎出来问我，我就哎。 没有，他很难过，他藏在心里了。 我听这句歌词之后，我觉得这个场景简直塑造的太棒了。 然后泽华哥爆笑出来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更可怕。 你不觉得生活当中只有这样的对话的话，真的是很棒吗？非常的精彩。好吧，就像别送我呀，说这首歌曲呢有毒，听一次哭一次， 真的是。 我其实是给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故事里编了一个故事。 啊、 其实他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但是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两个高中同学两小无猜，然后有一个就毕业了之后就他们在一起了，然后毕业了之后一个去日本七八年，然后另外一个会弹吉他就越来越不爱讲话，就变得越来越内向。但他们 跨国恋是吗？ 不，他们当时就分手了。 啊， 然后当另外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他们想再续前缘，但是其实已经物是人非。但是我就其实他们就是说另外一个 人 在一直在跟我讲，就是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就是我们的初恋或者我们最初的那个人哈、 嗯、 不管他现在在你身边，或者说你是否跟他有没有联系，但是你都会傻傻的认为就是你才最懂他。其实哎，你们都不懂，我懂。 你懂的只是那个时候的他。 对，但是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刻画了一个场景，就是说他脸上也有皱纹。那接过碗筷要坐下，说你今天还冷吗？就外面挺冷的，是吧？就哎呀，心里挺暖和的。但是如果要这是故事的结局，就我也不枉牵挂你一辈子。就是这俩人最后没在一起，我给他们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景，但是说如果这样就好了，但是没有。 嗯。 但其实两个人还互相的有喜欢。有怀念。 其实你知道那个非常的复杂，就是他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听你这样的原版故事有一点像后来的我们那样的一个人设， 是吗？ 哎，真的有。 哎，我没，那是一个什么？ 就那个电影当中啊， 我还没看呢。 男女主人公其实都是最懂对方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是没有在一起。 但说真的，一般酸的这种故事都差不多。 十年虐恋。 嗯，但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 一般结尾都不好。 对， 真心酸呀。 最后他们都高高兴兴在一起了，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什么好讲？这种故事有什么好讲？ 哎，我们的嘉宾 嘉宾 好 戏很大呀、哎、 对， 怎么就不能幸福在一起了？好了，我觉得刚才那样一首歌曲如果打动到你的话、嗯、马上又到了每年的两天莫名其妙的日子，就是520跟521、嗯想听情歌， 莫名其妙的日子， 那你不觉得莫名其妙的吗？ 哎，是，我觉得是单身的人是莫名其妙吧。 哎，单身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心伤一下 啊，对，扎一下刀。 哎，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男女朋友的话，其实还蛮期待的。 男朋友也会心里莫名其妙，我又要花两笔钱，一笔还不行。 要准哎，女生也会啊，就准备个小礼物啊，可能准备个小浪漫、小惊喜啊。嗯、哎，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伴儿的话，还是挺期待这个时间的。 嗯。所以这两天的时候你想听一些不太一样的情歌的话，我觉得刚才的那一首你最懂 是可以收录进来的。 哎，算了吧，太伤心了，那个听得挺难过的。 那我们下一个是甜歌。 哎，有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听一点稍微苦一点的歌曲反而会更加珍惜现在的那种幸福？ 哎，但是我容易被带住，我刚才听那个我就好就难过了。 好吧， 看看人家这品味啊， 就你这样单细胞 学一学吧。哎， 只能听下一首歌曲了。 嗯，我需要被甜一下是不是？ 甜言蜜语来吧。 下面这个歌哈，我肯定讲了一个、就是当然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北京人。 不是， 不是， 对，但是他讲了一个在北京所谓的北漂哈、啊，大部分人的经历就是，大学相识相恋到如今，那时就梦想一起来北京，然后现在只差一个小 baby， 这样，他讲了一个这两个人的一直以来的心路历程，让两个人携手走到现 在。快拿爱来灌溉我一下吧。 那时两个人就想一起来北京，后来他们俩一起来了吗？ 对啊。 一起来了， 对呀、啊， 一起来了。 一起来了之后，现在呢，就只差一个小 baby。 哦， 好的故事， 听起来好像是真实的故事哎。 快快唱， 来吧， 快拿爱来浇灌我一下，我需要生活当中的很多甜来浇灌。 天边飘呀飘过一片云，飞呀飞呀飞进我的心，迷醉我从那时到如今，没有缘由也别把我唤醒。要怎样表达我有多爱你，要怎样再说出甜言和蜜语，还有多长的路还没有历尽，我愿付出一生陪伴你。从大学相识相恋到如今，经历多少波折谁能算清，那时就梦想一起来北京，现在只差一个小 baby。 要怎样表达我有多爱你，要怎样再说出甜言和蜜语，还有多长的路还没有历尽，我愿付出一生陪伴你。 很暖的一首歌曲，叫做甜言蜜语，但是由于我们上半段时间的关系啊，这首歌曲听不完了，大家可以带着一种期待的心理，其实还差一段是不是？ 嗯，没有，就反复一下副歌 啊。我还想说差一段的话我们稍后再给大家呈现。 没有，没关系，没有。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很短的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是的，一会儿见。 嗯，一会儿见。 精尖产业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不好好说话就会被赶走的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不好好说话就不漂亮的樊雪。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一位不好好唱歌就可以离开我们直播间的一位音乐人楚小波。 更有脾气的音乐人。 哎，欢迎小波。 欢迎。 谢谢二位主持人。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像这位别送我呀，真的不是我们的托吗？嗯，他为什么几乎知道我们每一首歌曲的顺序呢？ 对，他接下来也算是个揭秘。 他又点歌了， 该唱丽江啊。 我能看见吗？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对。来，我们的收看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 再跟大家说一下收看方式啊，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或者是刷波小礼物，或者跟我们这个别送我呀这位朋友一样，可以跟我们点个歌。 嗯，他现在点了唱丽江，但是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我们的顺序了，我们怎么可以满足你呢？显得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没有我们的态度呢。所以我们本身的第一首歌就不唱这首歌曲。 哎，是但是我们不应该宠粉吗？万一以后人不来看了呢？ 所以大家多点一点，比如说这满屏的都是唱丽江，那没办法了，只能顺从民意。既然只有一位的话，那没关系。 那这位说，因为我是波哥的小粉丝呀。 好好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请问波哥，你曾经是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吗？ 不是。 所以写了这首歌是吗？ 对，因为看到一本书，然后他后面的引言就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在生活中，我在工作中是一个比较较真儿的人。然后比如我在一些乐队当 leader， 叫队长嘛。对，然后我就会跟一些队员，比如他达不到我的标准，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会跟他对峙。哎，我说我之前告诉过你，你为什么不做？你理由是什么？ 可能会有点伤人。 但我会眼睛对着他眼睛说， 然后很多人都因为这个，就是当时也下不来台。 好凶啊！ 对，然后就是 这哪里是对峙？这分明就是批评啊！ 对， 就是批评啊！ 你用的是你为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 我不是告诉对，我不是告诉过你，昨天你要把今天你要把这个准备，你为什么没准备？什么理由？你可以告诉我啊！你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的话，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谅解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有困难，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今天为什么没准备好？大家都在等你，但我就会对人这样。有时候 那个当下是你不自觉的会切换到这样模式当中去。 对，所以我觉得我对人疾言厉色，我就是一个有点刻薄的人。 但事后你会反思是吗？ 对，而且尤其是最近，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只有一种解决方法。比如你可以让他觉得很舒服的同时，也可以把工作做好。那不一定非得要跟人家那样对峙，非得顶上顶牛，针尖对麦芒。 对，我之前也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不会好好说话的人，我也不是凶，就是可能会不过脑子，你知道吗？ 就你跟男朋友， 然后 现在也没有怎么过脑子吧。然后后来 我朋友给我起了个名，然后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火了，叫杠精。 啊，今年 听过 杠精这个词是火了，没听过。 就是很爱互怼的。 对对对，就可能 会你听过这个词 互怼。 不，杠这个词儿不就是说他俩就杠起来了？ 对对对， 就是他俩就是 杠精 顶上了，就是 外号杠精。 所以你俩是一类人啊。 到后来我不知道我们是 没有，他只是对男朋友这样。 啊，朋友， 我是对乐队的成员好吗？ 他的意思是他对女朋友 是这个样子，工作也这样啊。 然后呢，也就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想出这样一首歌曲， 对对， 让大家都能够好好说话，和和气气的。 还有一点就是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哎， 觉得有一些那些词啊，然后非常非常受用，就两个字啊，就可能让你觉得哇，反复读一生都受益这样。所以把一些词、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一些精髓的东西放在里边。 哎，我也喜欢传统文化。哎，我们可以事后再聊一聊。 可以， 不，现在一定要当场聊。 哎，我 反省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程度。 汉服和古琴。 哦， 哎，然后我这次就是后来反应过来要好好说话，当时看到那本书叫做《非语言暴力沟通》。你看的是这种类型的书吗？刚才不是说受一本书的影响？ 对，回头 我今天成为一个交流会茶话会，我觉得这会儿应该摆个茶。 大家不要听樊雪说起来非常玄乎，其实她喜欢汉服很简单，因为两个字， 漂亮。 哎，来吧，让我们的文化层次提高一点。接下来就现场演唱这首《好好说话》好不好？ 一下格调就高了，来，走起来。 哎， 来， 我们的 level 来了， 准备好了哈？ 好好说话送给大家。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开始喽。 说智慧的话，你就成了智者；说善良的话，你就是个善人；一味说恶意的话，终将会成为恶人。所以你说的话，其实 就是个智者，说善良的话，你就是个善人；以为说恶意的话，你就成了恶人。所以说，别人眼中的你，是口中的话。而你的人生就像一部电影，这主演其实就是你自己呀，在每一个当下都在创造未来。所以说，改变命运要好好说话。每天说话虽然简单，却能够将世界温暖的。人人都渴望改变命运，口吐莲花简单的方法。每个人都要好好说话，语言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世界虽然很大，却打不过心呀， 洗刷，慈悲和智慧在心中发芽，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好好说话。像一部电影，这主演其实就是你自己呀，在每一个当下都在创造未来，所以说改变命运要好好说话，每天说话虽然简单，却能够将世界温暖，人人都渴望改变命运，口吐莲花简单的方法，每个人都要好好说话，语言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世界虽然很大，却大不过人的一颗心呀，慈悲的力量是最强大，智慧的力量把烦恼洗刷，慈悲和智慧在心中发芽，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吧，好好说话。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哎， 是的，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是间奏部分的时候，大家如果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我们三个人就像这首歌曲当中的童声一样，哎，特别傻，而且很整齐的这种走法。 我觉得今天咱们俩气势特别的弱，你知道吗？ 啊，为什么？ 哎，我们家首先啊，是我们嘉宾说什么，我们跟着说什么，你发现了吗？他像是一个 leader 带领着我们。其次啊，我们听他的歌一直哎一起特别有旋律的进行摇摆。如果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可以看到我跟泽华哥两个人特别乖巧，而且嘉宾刚才说你们报幕的时候还就不专业，然后我们俩就下一首请听什么什么什么， 分明就是他在学我们呀。我们一开始就是请欣赏歌曲。是不是很像小朋友？ 哎，是的。 然后我们就有这样很可爱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这样左右摇摆的时候，你说你间奏的时候为什么要跟我们一块左右摇摆？你不要走很慢很慢的那种路线吗？ 我 誓死不当小奶狗的精神呢？ 小奶狗， 精神去哪里了？我们硬汉。 我顶多是个柴火狗，我还小奶狗。 柴火狗，你可能还是有点胖。看一下我们朋友啊，高云飞6831，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会好好说话。嗯、他说这个节目可以听可以看，这个节目真好， 真好。 然后别送我呀，又说了，波哥，到时候赵赵重庆剧场巡演的时候，现场可以见。 哦，别送我。别送我这位朋友，他经常给我留言啊，因为我跟赵赵去过重庆，嗯啊，我们都很喜欢重庆，我们那个山城，然后好吃的，然后那个城市里的那个就是那个味道，嗯啊，有点发霉的，有点潮潮的那个特别有底蕴的那个味道，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盼着再去重庆。对， 好吓人， 有底蕴的味道是发霉的， 不是真的，真的，你看。我比如说我因为我职业就是经常演出，比如说有些城市就是有味道的，因为它很旧，但是你能够从里面读到它千就是百年以来的信息，比如说广州，嗯，重庆，比如它有码头，然后你走在那个石就是石头路上面，然后它有那些青苔啊什么的，你会感觉到哇，这个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嗯， 那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吗？ 非常喜欢，所以我那个巡演叫行者嘛。嗯，对，我首先我觉得大家都是行走在人生的路上。那我本人我其实我挺尤其是过了30岁之后，越来越喜欢运动，我喜欢骑自行车。 你真的很爱 Q 自己的年纪， 而且每次自己会偷笑。 目前都已经 Q 过3次了，然后 对。 很自觉。 所以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 小鲜肉， 一定要跟小奶狗划清界限，是不是？所以说 干嘛指向我？ 这不是十六岁的泽华哥吗？是不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情怀和情调的一个人？我觉得你是应该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我挺热爱生活的，我曾经 但热爱日月山川。 对，曾经骑自行车我去过山东，其实而且就是去找赵赵，就有一段时间，可能 对，是我们那儿的聊城人。 啊，你是聊城的， 是聊城 哇，那太 对， 泪汪汪的。 我跟山东特别有缘分，我参加过很多比赛，都失败，都不行。然后，但是后来跟我一个哥们儿叫杰子，我们参加山东卫视的《中国星力量》，我俩得冠军。 哇、哦， 山东 耶！然后我好哥们儿，我好朋友，最好的朋友都是山东乌拉敦做音乐的，还有赵赵。我那有一段时间，我心里就是哎，音乐人都有点矫情，有点郁闷。然后赵赵就说。哥们儿过来喝酒，我请客，我们梁山聚义什么，我们一起玩什么， 好久来山东， 然后我就骑自行车去找他了。从北京骑到山东， 从 真的 聊 城 骑到我们聊城。 但是其实有一段我没有完成，因为我技术的问题，然后脚踝受伤了。 这样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从北京到聊城，如果开车的话，可能要开5.5小时到6个小时左右。那骑自行车要骑了多久？ 4天。 四天。 对。 哇哦！ 但是最终有一段没有完成。 对，就是临近了，没有完成，因为脚受伤了。然后，但是还是在那玩了一个礼拜。 那就说明不仅热爱这个山林湖海，什么日月山川，可能也热爱我们那儿的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一方风俗。 对对对，好吃的也很好， 美食美景。 目前聊到你看重庆的时候，两眼放光，又说到了广州，一下又去到了山东，还直接骑车到聊城。 哎。 很喜欢很多的地方，接下来提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多人旅行的时候爱去的。 是的， 凡是去过人呢，都说这里真的很好，然后还希望再去丽江。 丽江这个歌，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太主动把这个话题领来领去，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二位主持人觉得不舒服。 哎，这句话更不舒服， 分明是我把话题领到你讲上去的， 觉得自己就有点不专业，要把话题领一下 Q 一下。这 对对对， 那这样我就接着说了啊。 我们就是不专业的主持人，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嘉宾来做引导。 不好意思，来那个丽江，就是我在写丽江这个时候，就是我从那个一个公司里面，然后做音频制作，然后出来，其实那段时间很非常迷茫，我也不知道我下半生要做一个什么样职业，我以什么样的姿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然后我就去了丽江旅游，然后就有很多的感触，然后也把自己的头脑也清空了一下，把我这几年的年轻时的经历消化了一下，我回北京，我就决定做一个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说这个词。就比如说这个 是哪一年的事儿？ 2008年。然后我就试着，我想，我觉得我还是要写歌，然后把这些生活记录下来。而且我也觉得是不是这样发展的空间会更大？我想自己唱。 2008年之前，你更多是乐手，不是一个。 对，我一直是弹贝斯。 哦。 对，组过很多乐队，然后我做那个在公司里工作。 嗯。 对，这样，然后我就写了《丽江》这个歌，因为刚刚回来就很有感触。 嗯。 然后写完这个歌之后，大家身边有些朋友就说：“哎。”你写的哎行啊，小郭这歌写的不错啊，哎你还要写歌，这样从那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从那个算是我正式决定做一个音乐人写的第一首歌，但是他拖了将近10年才发行，这样 里程碑一样的存在。 是的， 不管是这个地方还是这首歌，都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对对对，而且这个歌的歌词有一句就是我非常喜欢，其实我们一直人生活都是这样，就苦中作乐，惜福安，我们一直都千百年反复这样。 好了，说这么多，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丽江》。 好的， 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开始 来吧 这首歌曲了。 断水如发，清高如云天，人窜涌纷繁荡街，废墟乱无眠，鼓楼小木一连，踏进青石板，忽见年少时的你俯身清水边，把我 召唤。有蓝天挂新月，新月观人间，想离别几多千愁，不让世事怨。苦中作乐喜福安，反复千百年，过往美人无群，百合花等繁花，虚实尽观。今夜会是谁灯红无歌对，今夜会是谁肆意买醉，谁举头刚遇见是谁，独坐小桥边依偎，静静思念。 听完之后忍不住的想要喝上一杯，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编曲编得很好，很美。 你们听得出来中间那个间奏不是琵琶，是电吉他。 嗯， 我弹的， 听起来很像是琵琶的那种感觉。 主要是重点是我弹的， 我弹的。 刚才还比了个耶， 很臭不要脸。 2008年的时候去丽江有感，然后10年之后才出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最终的版本跟你一开始版本是一样的吗？ 嗯，差不多，但是第一个版本没有那么丰富。对，因为比如说有很多细节都没有那么。 比如说10年之后你弹了个电吉他，是吗？ 电吉他是真的是10年前弹的。 10年前。 对的，有一些音轨用到那些，然后还有我好朋友帮我弹了一些。 今天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真的是很有限，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当然，短短的一个小时只能听最多6首歌曲了。如果大家没有听够的话，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歌曲。 是的。 直接搜。 楚小波， 楚小波这3个字就可以 好好说话呀，要搜我的专辑《不必告别》，这些都有。 对，网易云音乐上以及 QQ 音乐上 都有。对，都有。 巡演是还在进行当中吗？ 巡演上第一轮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感触很深，然后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和见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但我觉得肯定要第二轮巡演，就是我现在马上就要 将要参加赵赵的全国的剧院巡演，然后一下就要到七月份，到时候还有他在有还有北京站，到时候请二位过来。 好啊。 然后之后我就要计划下一步就我自己的巡演，因为比如说重庆有好朋友一直给我留言，然后成都我想去，还有就是比如写的云南丽江，我还是想好好去把这首歌好好的唱一下。 他真的很爱吃哎，就重庆和成都念念不忘。好了，总之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楚小波，当然是通过微博的话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相关的信息哈。 对，直接就搜就我微博名字就叫楚小波，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互动啊什么，偶尔也会在微博上直播，一直播，今天是一直播， 是的， 对，我也用一直播。 好的，那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听完，能听到哪里是哪里。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本雪， 也谢谢小波做客。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各位，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一生的幸福》。 谢谢。 会时刻提醒自己，我要努力前行，却不知何时忘记了出发的目的。这些年走多少路，看悲欢离合一幕幕，发现别人的故事跟自己没有不同。我还是那么容易感慨万千，还是那么希望跟你倾诉，所以就放下沉重吧，所以就开怀一笑吧，所以就敞开心扉来喝一杯，喝醉了最好的表达，谁知道下一秒会拥有多少心酸微笑，这才是幸福啊。这些年走多少路，看悲欢离合一幕幕，发现别人